《资治通鉴》卷第33，汉纪25，孝成皇帝下。绥和二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交太治。二月壬子，丞相方进薨。时荧惑守心，丞相府一曹平陵李寻奏祭方进。言灾变迫切，大泽日加，安得保赤竹之路？何府300余人，为君侯则其中，与晋节转凶。方进忧之，不知所出。惠郎奔利善为兴，言大臣宜当之，上乃召见方进。还归未及隐决，上遂赐策，则让以政事不治，灾害并真，百姓穷困。曰：欲退君位，尚未然。使尚书令赐君上尊90石，养牛衣，君神处焉。方进即日自杀。上密之，前九卿册赠印绶，赐剩余密契少府共帐，铸剑皆易速。天子亲令调者朔至，李赐异于他相故事。陈光曰：晏婴有言，天命不韬，不二其命，祸福之至，安可疑乎？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遗灾于卿左，曰：以负心之疾置诸古公，何意也？借其灾可疑，人君犹不忍为，况不可乎？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，以当大变，是诬天也。方进有罪当刑，引其诛而后其葬，是诬人也。孝成欲诬天人，而足无所益，可谓不知命矣。三月，上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丙戌，帝崩于未央宫。帝素强无疾病。是时，楚司王衍、梁王厉来朝，明旦当辞去。上宿共帐白虎殿，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，以刻侯印书赞。婚夜，平善相臣复裤袜欲起，因湿衣不能言，昼漏上食客而崩。民间喧哗，嫌归罪赵昭仪。皇太后召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至，问皇帝起居发病状，赵昭仪自杀。班彪赞曰：臣姑充后宫为婕妤，父子坤弟是帷幄，朔谓臣言：成帝善修容仪，生车正立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止，临朝渊末，尊严若神，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。博览古今，容受直辞，公卿奏议可述，遭事成平，上下和睦。然耽于酒色，赵氏内乱，外加善朝，言之可谓愚矣。建始以来，王室始执国命，哀平短坐，莽遂篡位，改其微服所由来者见矣。是日，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，博山侯印绶。富平侯张放闻帝崩，思慕哭泣而死。荀悦论曰：放非不爱上，忠不存焉，故爱而不忠，人之贼也。皇太后召南北交长安如故。夏四月丙午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夜高庙，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，大赦天下。哀帝出立，公行简约，省俭诸用，政事有己出，朝廷悉然望治治焉。乙卯，葬孝成皇帝于炎陵。太皇太后领傅太后丁基十日移至未央宫，有诏问丞相大司空，定陶恭王太后宜当何居。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，长于权谋，自帝在襁褓而仰长教导至于成人，帝之力又有力，光心恐傅太后欲正事，不欲与帝旦夕相近，即意以为定陶太后以改筑宫。大司空何武曰：“可居北宫。”上从武言。北宫有子房妇道通未央宫，傅太后果从妇道朝夕至帝所，求欲称尊号，贵宠其亲属，史上不得由直道行。高昌侯董弘熙旨上书言：秦庄襄王母本下氏，而为华阳夫人所子，即即位后俱称太后，一立定陶恭王后为帝太后。世下有司，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合奏弘知皇太后至尊之号，天下一统，而称引王秦以为比喻，挂物圣朝，非所宜言，大不道。上心力谦让，纳用莽丹言，免弘为庶人。傅太后大怒，邀上，欲必称尊号。上乃白太皇太后，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。五月丙戌，立皇后傅氏，傅太后从帝晏之子也。诏曰：春秋母以子贵，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，丁基曰恭皇后，各置左右詹事，时亦如长信宫、中宫，追尊傅父为重祖侯，丁父为包德侯，封舅丁明为阳安侯，舅子满为平州侯，皇后傅晏为孔襄侯，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，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莽就弟，避帝外家，莽上书起骸骨，帝遣尚书令召其莽，又遣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、左将军师丹慰问父喜，白太皇太后曰：皇帝闻太后诏甚悲，大司马即不起，皇帝即不敢听政。太后乃复令莽逝世。成帝之事，政声尤甚，黄门明昌、秉强景武之属复显于世，贵妻至与人主争女悦，帝自为定陶王时及之，又性不好音。六月，诏曰：孔子不云乎？放正声，正声吟，其罢乐府官。交际乐及古兵法五乐在京，非正位之乐者，别属他官。凡所罢省过半，然百姓兼自日久，又不至雅乐有以相变，豪富利民，沉湎自若。王莽见中垒校尉刘歆有才性，为侍中，稍迁光禄大夫，贵姓，更名秀。上复令秀点领五经， 足赴前夜。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，有吉略，有六义略，有诸子略，有诗赋略，有兵书略，有数数略，有方计略。凡书六略，38种，596家，13269卷。其序诸子分为九流，曰儒，曰道，曰阴阳，曰法，曰名，曰末，曰纵横，曰杂，曰浓。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继威，诸侯立政，十君事主，好恶殊方，是以九家之术封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重其所善，以此持说，取合诸侯。其言虽殊，譬如水火相灭，亦相生也。人之与义，境之与和，相反而皆相成也。亦曰，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今一家者推所长，穷至究虑以明其旨，虽有弊短，合其要归，以六经之知与留意，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，皆古公之才矣。仲尼有言，礼失而求诸也。方今去圣久远，道术缺废，无所更所，彼九家者不由欲于野乎？若能修六义之术，而观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何兼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，母太后薨，扶丧如礼，诏一封万户，以为宗室仪表。初，董仲舒说武帝，以秦用商鞅之法，除井田，民得麦买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，亦有人君之尊，礼有公侯之富，小民安得不困。古井田法虽难促行，以少禁谷，现民明田以善不足，塞并肩之路，去奴婢，除专杀之危，薄赋敛，省徭役，以宽民力，然后可善治也。即上即位，师丹复谏言，今累世成平，豪富利民，资数巨万，而贫弱欲困，宜略为限。天子下其意，丞相光、大司空武奏请，自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名田各有限，关内侯、吏民名田皆无过30顷，奴婢无过30人。七进三年，犯者莫入关，使田宅奴婢价为减贱，贵妻进席皆不便也。诏书且虚后，遂寝不行。又诏其三福官、诸官知起秀难成，害女工之物，皆止，无作书。除任子令及诽谤抵妻法，掖庭工人年30以下出嫁之，官奴婢50以上免为庶人，亦立300担以下俸。上至九未央宫，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卧，坐于太皇太后座旁。大司马莽案行，则内者令曰：定陶太后藩妾，何以得与至尊并？撤去，更设座。傅太后闻之，大怒，不肯会。众怨会莽，莽复起骸骨。秋七月丁卯，上赐莽黄金500斤，安车4马，罢就地。 公卿大夫多称之者，上乃加恩宠，至中黄门，为莽家吉使，十日一次餐。又下诏一封曲阳侯根、安阳侯顺、新都侯莽、丞相光、大司空武一户各有赐，以莽为特进己事中，朝朔望，见礼如三公。又还弘阳侯立于京师。傅太后从弟又将军喜，好学问有志行。王莽既罢退，众庶归望于喜。初，上之官爵外亲也，喜独执谦称疾。傅太后时与正事，朔见之。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。庚午，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，封高乡亭侯，赐喜黄金百斤，上右将军印绶，以光禄大夫养病，以光禄勋淮阳彭轩为右将军，大司空何武、尚书令唐林皆尚书言。喜性义修节，忠诚忧国，内府之臣也。今以寝病一旦遣归，众庶失望，皆曰：傅氏贤子以论义不合于定陶太后，故退。百僚莫不为国恨之。忠臣社稷之位，鲁以既有治乱，除以子欲轻重，未以无计折冲，相以犯增存亡。百万之众不如一贤，故秦行千金以建廉颇，汉散万金以书亚父。喜立于朝，陛下之光辉，傅氏之废兴也。上亦自重之，故寻父尽用焉。建平侯杜业上书抵曲阳侯根、高阳侯薛轩、安昌侯张宇，而见朱伯。帝少而闻之王室骄盛，心不能善，以出力，故且忧之。后月余，司隶校尉谢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成，公聘娶叶庭女乐五官阴言王妃君等，置酒歌舞，即跟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娶故叶庭贵人以为妻，皆无人臣礼，大不敬不道。于是天子曰：先帝欲跟况父子至后也，今乃备恩忘义，以根常见社稷之策，遣归国，免况为庶人，归故郡。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。九月庚申，地震，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余处，坏城郭，凡押杀四百余人。上以灾异问代诏李寻，对曰：夫日者，众阳之长，人君之表也。君不修道，则日失其度，暗昧无光，见者日游不精，光明侵夺失色，邪气耳泥烁作。小臣不知内事，且以日事陛下，至操衰于始出多矣，为陛下执乾纲之德，强制守度，无听女业邪臣之态，诸保阿乳母甘言卑辞之托，断而勿听，勉强大义，绝小不忍，良有不得已，可赐以获财，不可私以官位，成皇天之禁也。臣闻乐者重音之长，非后大臣诸侯之相也，见者乐硕为变，此为母后欲政乱朝，阴阳俱伤，两不相变，外臣不知朝事， 窃信天文。即如此，近臣已不足仗矣。唯陛下亲求贤士，无强所恶，以崇社稷，尊强本朝。臣闻五行以水为本，水为准平，王道公正修明，则百川里络脉通，偏党失纲，则永义为败。今如影飘涌，与雨水并为民害，此诗所谓百川沸腾，就在皇府卿士之属，唯陛下少一外亲大臣。臣闻地道柔静，因之常意也。见者关东地朔镇，一物重阳一阴，以救其旧，故至见微，必绝思路，拔尽英俊，退不任职，以强本朝。夫本强则精神折冲，本弱则朝央至凶，为邪谋所凌。闻王者淮南王作谋之时，其所难者独有极案，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。弘汉之名相，于今无比，而尚见轻，何况吴弘之属乎？故曰：朝廷无人，则为贼乱所轻，其道自然也。冀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：九河今皆填灭，按经义，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拥塞之闻。河从魏郡以东多一绝，水际难以分明，四海之众不可污，以博求能郡川疏河者，尚从之。待诏贾让奏言：治河有上中下策，古者立国居民，江里土地，必以川泽之分，夺水势所不及，大川无妨，小水得入，卑涨卑下，以为污泽，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，左右游波宽缓而不破，夫土之有川，由人之有口也。治土而防其川，由止而提而塞其口，岂不惧止？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：善为川者决之使导，善为民者宣之使言。盖堤防之作尽起战国，拥防百川各以自立，其与赵魏以何为境？赵魏滨山，其地卑下，坐堤去河25里，河水东抵其堤，则西犯赵魏。赵魏亦为堤去河25里，虽非其正，水尚有所游荡，时至而去，则田淤肥美，民耕田之，或久无害，烧筑公宅，遂成聚落。大水时至，漂没，则更起堤防以自救，烧去其城郭，排水泽而居之，臣逆自其已也。今堤防，狭者去水数百步，远者数里，于固大堤之内复有数重，民居其间，此皆前世所排也。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朝阳，东西互有石堤，积水始环百余里间，河在西三东，破恶如此，不得安息。今行上策，喜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，河西博大山，东博金堤，势不能远，泛滥积月自定。难者将曰：若如此，败坏城郭田庐种木以万数，百姓怨恨，喜大禹治水，山陵当路者毁之，故凿龙门辟伊阙， 昔砥柱破碣石，挥断天地之性，此乃人工所造，何足言也？今滨河十郡，至低岁费且万万，及其大绝，所残无数。如出数年治河之费，以业所喜之民，尊古圣之法，定山川之位，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干。且大汉方至万里，岂其雨水整咫尺之地哉？此功一立，何定民安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。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，使民得以盖田，分晒水怒，虽非圣人法，然亦旧败术也。可从其口以东为石堤，多张水门，恐役者宜河大川难进至，荥阳漕渠足以补之。冀州渠守进，当扬此水门，诸渠皆往往古引取之。汉则开东方下水门，盖冀州，水则开西方高门，分河流，民田市治，河堤一城，此城富国安民，兴利除害，知数百岁，故谓之中策。若乃善完故堤，增卑背薄，劳费无已，朔逢其害，此最下策也。孔光和武奏：叠毁之次，当以时定，请与群臣杂议。于是光禄勋、彭宣等53人皆以为，孝武皇帝虽有功烈，亲近已毁。太仆王顺、中垒校尉刘歆义曰：礼，天子七庙，七者其正法术，可常数者也。宗不在此数中，宗变也。苟有功德，则宗之，不可欲为设数。臣愚以为，孝武皇帝功烈如彼，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，不以悔。上览其意，至曰：太仆顺、中垒校尉歆义可。何武后母在蜀郡，潜力归营，毁成地崩，立恐道路有盗贼，后母留旨，左右或击武士亲不睹，帝意欲改易大臣。冬十月，策免武，以列侯归国。癸酉，以师丹为大司空。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，乃上书言：古者量案不言，听于种宰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。前大行施救在堂，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，封舅为阳安侯，皇后尊号未定，欲封父为孔襄侯。出侍中王毅、舍生校尉王涵等，诏书笔下，变动政事，足报无间。臣纵不能明臣大义，父怎不能劳让爵位，相随空受封侯，增益陛下之过。见者郡国多地动水出，流杀人民，日月不明，五星失行，此皆举措失中，号令不定，法度失礼，阴阳混浊之应也。臣弗为人情无子，年岁六七十，由博取而广求，孝成皇帝身见天命，逐之至德，以壮年克己，立陛下为嗣。先帝暴弃天下，而陛下济体，四海安宁，百姓不惧，此先帝圣德，当合天人之功也。臣闻天威不为言咫尺， 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，且克己躬行，以观群下之从化。天下者陛下之家也，子父何患不富贵，不宜仓促若是，其不久长矣。丹书数十上，多切直之言。傅太后从弟子谦在左右，由倾斜，上恶之，免官，遣归故郡。傅太后怒，上不得已复留谦。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，诏书前后相反，天下疑惑，无所取信。臣请归迁故郡，以消奸党，卒不得遣，复为侍中。其逼于傅太后，皆此类也。一郎耿玉上书冤讼陈汤曰：甘延寿、陈汤为盛汉扬勾深致远之威，削国家累年之耻，讨绝域不羁之君，系万里难治之鲁，岂有彼哉？先帝加之，仍下明诏，宣助其功，改年垂历，传之无穷。应是南郡献白虎，边陲无警备，会先帝寝疾，然由垂意不忘，硕使尚书责问丞相，促立其功。独丞相匡衡排而不语，封延寿汤数百户，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。孝成皇帝乘建业之机，乘征伐之危，兵革不动，国家无事，而大臣倾斜，专欲主威，排度有功，使汤快然披剑居囚，不能自明，足以无罪老气。敦煌正当西域通道，令威名折冲之臣选种极深，复为置之遗鲁所效，诚可悲也。至今奉使外蛮者，未尝不臣置之之诸，以扬汉国之盛。夫元人之功以拒敌，弃人之身以快谗，岂不痛哉？且安不忘威，盛必虑衰。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序，又无武帝建言萧郡擒敌之臣，独有一臣汤耳。假使议事不及陛下，尚望国家追录其功，封表其目，以劝后进也。汤幸得身当盛世，功增未久，反听邪臣编竹斥远，使王逃分窜，死无处所。元览之事莫不嫉妒，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，而汤过人情所有。汤尚如此，虽复破绝筋骨，铺露形骸，犹复至于唇舌，为嫉妒之臣所戏鲁耳。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。书奏天子还汤，卒于长安。